今天你写不出一首感动的歌，就让我点一首歌让你感动。 I can't feel no better. 这里有好听的音乐。 Beginning to lose my integrity. Sometimes in life you feel the fight is over. 这里有动感的旋律。这里还有给力的麦穗。 那啥，先试个麦，听见打一，听不见打二。谢谢啊，有东北的麦，都立个棍。 人家都说我们东北磕碜黑社会，我说老铁要是这么说，那就是你的不对了。一下把这个爱国红心啪啦扔地摔稀碎，俺死都不信俺们像你们说的那么黑。 这里更有牛逼的 DJ。OK。你猜的没有错，这里就是冯少的腾讯 QQ 空间，欢迎光临到本空间的所有帅哥靓女们，请您记得一定留言，不要跑堂哦。 Thank you。您听到的这首为你放松的好听单曲，感受全新的 DJ 浪漫节奏。在这里，让我的音乐穿过你的身体，麻醉你的神经，忘掉一切琐碎的烦恼，打开你美丽的心情，用力摇摆。喜欢这种左右的感觉吗？这种感觉很爽哦。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欢迎第一时间走进冯少的腾讯 QQ 空间，请记住冯少的永久 QQ 号码为8066874489。本张 DJ 单曲由冯少给力翻唱，下面将这首轻松快乐的音乐送给所有光临到本空间的朋友，希望你能喜欢。嘿，摇！单曲给力2012，冯少倾情打造。 摇摇可不摇， 嘿，摇头嘞！如果你喜欢的话，百度搜索我的 QQ 号码，可以下载哦。 Check it now, check it now, check it now, here we go。 我只有一颗守护你的心。受一点委屈，你总是说我没有人民币，长得还有点帅， 好听吗？ 我不要你的花言和巧语，只要你用心来爱我，再多的美元和人民币也换不来我对你的爱，求求你再给点力， 追逐音乐的脚步，风少从未停息，最流行的旋律在这里任你感受。 OK， 这时间你走进的依然是风少腾讯 QQ 空间，记得要留言，不要跑堂哦。经典节奏随我享受，本张 DJ 单曲风少倾情送上。左右的感觉又来了， 花言和巧语，只要你用心的爱我，再多的美元和人民币也换不来我对你的爱，求求你 再给点力， 让爱情不再哭泣，每天都沐浴着幸福的雨滴，再不怕暴风雨。 亲爱的朋友，你给力吗？ 让爱情不再神秘，每天都有你的甜蜜的讯息，一生一世不分离。求求你再给点力， 风少的人生格言就是：咱老爷们儿被窝里放屁要能文能武，在社会上游荡要敢摸敢上哦，走自己的路让傻逼说去吧，放自己的屁让二逼闻去吧。 一生一世不分离，一生一世不分离。 嘿嘿，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嘟嘟嘟嘟嘟嘟嘟。 OK， 光临到本空间的朋友，请记得关注一下风少的腾讯微博。在这里，风少千分感谢。下面还有更好听的风少翻唱歌曲，慢慢享受哦。本张单曲给力，2012，风少倾情送上。下次再见。